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我们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王冰老师，欢迎你，王冰。 大家好。 我们有一位老朋友啊，我们之前解读过他的一张小纸条啊，他是一位实习医生啊，我想可能很多朋友还记得他。那他最近呢，经常会在晚上啊，给我们写一个他这一天的内心的一个小结，就像和我们聊聊天说说话一样啊。我们也经常看到他写来的小字条，忍俊不禁。有一些呢，我们就不念出来了，只是他内心的一些感受。然后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倒是可以拿来放在节目里来说一说。8月12号这天，他讲了一碗牛肉面的故事，我们来听听。我今天吃了牛肉面，好烫的，因为今天的午饭是我买的，我一个人加上其他同事3个人，他们说随便买，我就给他们买了盒饭，给自己买了牛肉面，加了卤蛋和豆干。打开盖子，怕他们看到我吃的太好，就赶紧吃，消灭证据，比如牛肉、豆干、卤蛋还有面条。结果真的咽了好几口特别烫的汤面。我后来就想到吃特别烫的东西会烫伤自己的食管和胃黏膜，结果就对自己生气，觉得不应该这样的。然后吃完午饭就心情不好，一直到晚上都心情不好。本来是健康饮食了一段时间的，结果晚上就开始暴食，像赌气一样吃了好多好多饼干，因为觉得自己伤到自己了，觉得自己怎么可以这么对待自己呢。下午还查阅了有关资料，看如果烫到了有什么后果，结果越看越难过，想到汪斌哥说的还在平衡别人的看法和自己的需求中，有时候奇奇怪怪的自己自嘲一下，我觉得下次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尽量先照顾好自己，不然事后总还是有点后悔。他写的一个，能想到是一个医生吗？然后他明明知道吃过烫的食物对自己的这个消化道包括食管啊黏膜都是不好的，但他居然就这么干了。这么干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赶时间，而是因为他要毁灭证据，怕同事看他吃得太好，然后他自己又自责又后悔啊，晚上又暴饮暴食。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其实我刚才也想问汪冰老师，你说他为什么不买4份一样的，都买牛肉面，大家都慢慢吃不就好了吗？他这个起因不就是因为不想让同事看到给他们只是买了盒饭，自己吃了牛肉面。且不说啊，也许同事并不会觉得牛肉面就比盒饭要好，可能他们就是爱吃米饭呢啊。但是你既然会担心别人这样想，那你为什么不从源头上就杜绝这种状态的出现呢？问汪冰老师。 其实思佳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棒的解决方案啊，就是为别人也是为自己。我们常说这句话，就是当你让别人也吃上这个牛肉面的时候，你自己就不会那么紧张，不会烫到自己了。这是一种解决方案。但我们的题主一开始的策略是这样的，就是我可以最小的成本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啊，他们吃了盒饭也不会失望，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的牛肉面，而我自己偷吃了牛肉面我也很开心。其实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像刚才我们所聊到的，当做一种试验，当做一种尝试，当做一种游戏的话，好，这回被烫了，下回就学会了给人人都点上牛肉面，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慢点吃了，这不挺好的吗？但我想这位题主啊，对自己充满了觉察和觉知，同时呢，这种觉察和觉知没有导向接纳，反而徒增了很多烦恼，就是自我批评和批判，最后就变成了恶性循环，就是一碗牛肉面所引发出来的后来的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我想在这故事当中，如果你当做人生的一个乐子，甚至自嘲自黑一下，你看我就是想偷吃点牛肉面，结果还烫了，下次可不这么干了，这件事就已然过去了。但我们的题主就特别希望 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不知道是一种自我惩戒也好啊，还是一种对自我的要求和自责，但最终你会发现你可能没有做到你想要的正面的改变，反而给自己徒增了很多烦恼。 其实我觉得我们题主遇到的这件事情啊，有好多个解决方案，即便是你觉得啊，就是不想给他们都买成牛肉面，像王明老师所说的，你有一个成本控制啊，那你可以把那个牛肉面先打开盖晾一晾嘛，晾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再拿着已经放凉的牛肉面和那些盒饭一起回来，对不对？然后这样就可以自己慢条斯理的吃，也可以毁灭证据，同时不被其他人发现。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本身不是多大的一件事儿啊，而且解决方案有很多，你并不是在一个特别危急的这个情况下，然而你却把自己置于了一个似乎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我们这位朋友常常把一些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啊给看得过分重要了，以至于自己就常常事后呢又会后悔啊，我何苦这样呢，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其实这件事儿说到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是觉得你们爱吃米饭嘛，我自己就买了面条，你们南方人吃不惯面条嘛，是什么都可以啊。但是他又觉得从自己内心里就过不去，所以他内心里有一出戏剧啊在进行着演习，可能和现实完全都不相干，大家完全都不会那么想，然而他却认认真真的陷到了这出戏剧当中去。关键是最终的结果是他烫着了自己，然后又懊悔了一晚上。不过在今天我们播出这期节目的时候，你是否能够从今以后放过你自己呢？ 说到这里，最困扰题主的可能不是那碗牛肉面，而是牛肉面牵扯出来的自己的一系列的反应。我倒觉得这些反应挺值得琢磨一下的，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对你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让你纠结不已呢？其实这并不是在牛肉面一件事情上吧，我相信人生当中你是不是也在其他的情境当中，其他的关系当中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呢？就是因为一点点小小的失误，迟迟不能放过自己，最终在懊悔当中，懊悔不断升级，进而觉得自己因为懊悔浪费了这么多人生时间和精力，又觉得不值得。总之这一切的起源大概就是刚才思佳所说到的不能放过自己。如果你能通过这件事情想到学习如何放过自己，可能这一段经历对你来讲就有意义了。这个牛肉面虽然烫了嘴，却让你的心变得更强大了。 关键他觉得以前健康饮食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啊，这个所有的这些成果都毁于一旦了，这可怎么办呢？还好啊，我们今天除了两个人来回应你的问题之外，还带来了一本书，以书中的内容来回应你的小纸条，看看是不是会对你有所帮助。下面要为你读出的这一节叫宽恕。真正的宽恕不是事发后的行为，而是你面对未来人生的心态。我们都知道人无完人，但我们依然会因为各种不完美伤害自己和他人。我们不相信我们可以或是应该原谅所有的事情，但我知道我们有许多仇恨，对自己和他人的是可以放下的。在梵文里，宽恕和解开是一个意思。当我们宽恕他人时，我们其实是解开了情绪上的结，并且清扫了情绪系统中的垃圾。当我们宽恕时，我们就是在让自己的情绪自由流动，并且感受其中的愤怒、失望、恐惧、痛苦、同情以及喜悦。记仇就好像是把心结弄得越来越紧，放下仇恨则好像是放开自己的手，打开心结。两个和尚在准备渡河时，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她也要渡河，却害怕被激流冲走。这时大师兄问道，这位女施主，让贫僧背你过去如何？她欣然答应了。渡河后，她谢过大师兄就走了。女子走远后，小师弟严厉地责备了大师兄，你真是不知羞耻，我们是不可以碰女人的身体的。两个小时后，在他们快回到寺院时，小师弟又说，我要把这件事告诉方丈，因为你犯了一个大戒。这时大师兄迷惑地问，我犯了什么大戒呢？你被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过河。哦，那件事啊，你说的对，我是背了她， 但过了河以后我就把它放下了呀，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放不下呢？现在就放下你无需背负的重担，选择宽恕、平静、幸福的生活。真是一个比较俏皮的宽恕的方式。我们的题主中午被烫了之后，晚上还没有放下牛肉面，也没有放过自己呢。 所以啊，这位题主的心里就住着这两个和尚哈、一个是想放下，一个是提醒自己不要放下。在这一节中，我想我觉得最希望题主能够体会的就是什么叫做宽恕。这个宽恕不是说你认同自己之前就做对了，甚至是不去评判，只是允许感受自然的流动。比如说你被牛肉面烫着的时候，一定心里充满了懊悔或者懊恼，你就允许它存在不行吗？你一定要把这个懊恼和懊悔进行评判，甚至想要消灭它吗？当你越想消灭这个懊悔的时候，可能就生出了后面的连锁反应。我们能不能只观察不行动？我觉得这是这一节我最想分享给题主的。这个宽恕、宽容、放下，不是放下它就没有了，而是我们能不能接受它的存在，而不去为它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题主现在就是这个被烫着嘴之后反应太快了哈、一个行动导致下一个行动，你能不能把这个链条打断一下，或者把它变慢一点？当你尝试在人生当中制造刺激和反应的空间的时候，你可能就离自由更近了一步。 所以至少到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停止忧虑了吧。这就是即将要读给你的第28节，停止忧虑。担忧并不会拿走明日的惋惜，它只会夺取今日的喜悦。担忧可以起一种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提前为某些事情担忧的话，就可以避免未来的麻烦。然而我们更多的时候会去担忧一些超出自己控制或不重要的事情。每当我开始担忧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先想想自己的担忧是否有必要，如果有，我才会开始思考该怎么办，如果没有，我就会把精力转回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尽管停止担忧在开始时并不容易，但在持续的操练之下，我一定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思路，并且学会在遇见不必要的担忧时放下担忧，继续前进。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专家欧文·亚龙曾经针对癌症晚期患者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当病人被告知自己已经病入膏肓时，他们的人生观往往会发生彻底的改变，他们不会再关注无关紧要的问题，并且会非常充实地度过每一天。相关研究发现，从平均值来说，幸福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和年轻人不一样的是，年长的人一般不会再关注不重要的问题，他们通常可以克服当下的许多诱惑，并且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个人常出现的担忧之一就是我的孩子们吃得太少。我年近90岁的奶奶告诉我，在我父亲小的时候，他也经常会为此担忧，但我父亲一直茁壮成长。他说，事实上当他不再过度担忧时，生活反而变好了很多。听了他的建议，我也决定努力改变。生命是短暂的，所以对每个人来说，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真正明白这一点。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时间都在一秒秒的流逝。生活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如果把时间和努力都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上，是很不明智的。关注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好好利用时间吧。所以停止忧虑，我们至少可以开始练习这件事情，特别是对我们的题主，因为我经常会看到他每天分享给我们的一小段话，特别可爱啊，但是其中也时常会裹挟着一点小小的忧虑。 在这个忧虑背后呢，我想题主有没有想过，这反映出了你对世界的认知。比如说你说自己健康饮食一段时间了，结果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就开始自暴自弃，那人生的决定因素难道只有健康饮食这一件事儿吗？刚在这段图书的节选当中我们就听到了，当我们面临生命终将离去这个事实的时候， 一些事情的优先级就自动浮出水面了。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能给你带来幸福感的事情，用这些事情来代替那些占据你时间的懊悔，是不是一个可以进行的练习呢？这是一个尝试，也是一个思考的方向。当你认为生命中不做一件事情人生就完了的时候，我强烈提醒你想一想，作为一个学医学专业的人，你应该知道人生包括健康是有很多影响因素的，而生活还不只是健康饮食这一个变量来控制。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变量上真的失控了，没关系，你还有其他的变量可以抓取。但如果你因为这个变量而持续懊悔，那最终你可能真的就因为这个变量而失去了更多。 不如其实放开你的双手啊，让这只小船自由的漂流吧，说不定它真正会用更短的时间带你到一个你想都没想过的但实际上是非常可爱的地方的。所以有的时候啊，什么时候你能不再紧张，就是当你能够悠自己一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是很有幽默感的，因为他写了一些其他的小字条讲述他生活当中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是非常可爱啊，非常有幽默感的一个人。但是他通常只有在和自己对话的时候，或者说比如他写字条放到树洞里啊，我们还是他比较信任的人的时候，他才会爆发出自己的这种幽默感。但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不那么紧张和焦虑的话，我相信这种幽默感会在你的人际关系和工作当中也经常会能够解救你，能够帮到你。所以读给你第25节，幽默一些，轻松一些。没有幽默感的人就好像没有减震设备的马车，他在行驶时会因为路上的一颗小石子儿而颠簸。心理学家会用认知重建这个术语描述我们以不同的观点看待环境的能力。在困难或艰苦的环境中，如果我们能够以全新的视角看待问题，那么便可以从中获益，比如说发现挫折中乐观的成分及其轻松和阳光的一面。当然有时郑重其事才是恰当的反应，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态度还有生活都过于认真，导致我们丧失了幽默感。重拾我们失去的笑容和快乐，让我们的身心更健康，变成一个更好相处的人。诺曼·卡森斯在将近50岁时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从此他变成了一个白天离不开止痛药，夜晚离不开安眠药的人。更严重的是，他的医生说这样下去将会影响他的寿命。卡森斯记得曾经在某处看到过，压力和痛苦的情绪会削弱免疫系统，当时这只不过是一种猜测，但卡森斯对此坚信不疑，于是他决定和自己的疾病抗争到底。他离开医院，启动了自己制定的备选疗程，也就是欢笑。他每天都会看马克思兄弟的电影，并且聘请了一名护士每天给他讲好笑的故事。他很快就发现，每次开怀大笑之后，自己的关节痛都会消失两小时。最终这个疗法非常有效，他不再需要安眠药和止痛药，甚至回到了工作岗位。多年后，相关科学研究证实了卡森斯的发现。如今你会在无数研究报告中看到开怀大笑对减轻疼痛和增强免疫系统的作用，无论是通过电影《心灵点滴》中主人公的不懈努力，还是其他类似的案例，你都会发现幽默已经成为疗程中的重要部分。然而你不需要等到生病后才将更多的幽默带入你的生活，从现在开始让自己拥有更强的幸福感，更融洽的亲密关系，以及更健康的人生。活得轻松一点吧，看看自己喜欢的电视剧，看看笑话大全，或是找个富有幽默感的朋友一起聚聚吧。诶，找个富有幽默感的朋友，这是不是他经常给我们的节目写小纸条的原因呢？ 哎呀，我确信好像自己就是个时常会开怀傻笑的人。 我们这位朋友，他其实如果在买牛肉面的当下啊，就是拿出那个米饭的时候对其他的同事有点幽默感的话，他可能就不至于吃那么快了吧。 对，我觉得这位题主啊，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我们的这位题主啊，这么有意思的一个女生，但是我觉得她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却总是紧绷着啊，不能让自己那个幽默的一面能够暴露出来，能够让更多的同事看到。所以我想，有可能他们同事看到的她和他在我们这里在树洞里透过小纸条了解到的他是完全不同的人吧。 嗯，其实说到这个幽默感，我倒觉得像刚才大家所说到的，就算你给自己开小灶买了牛肉面，你也完全可以在揭开盖之前跟大家幽默一下，对不对？ 嗯， 哎呀，今天我太馋了，我给自己开了个小灶，买了一碗牛肉面，下次你们想吃也可以告诉我。其实这样的话就化解了他所谓的那种不想去面对的局面。正是因为他自己太认真严肃了，可能也会对别人有很多的投射。对方真的会在乎吗？像思佳刚才说到的，对方也许对牛肉面今天确实没有什么胃口呢。 嗯， 是你把自己严肃认真的想法投射给了周围所有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很严肃认真的时候，他会让关系也发生变化，所有人都会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可是当一个人真正放松和轻松下来的时候，可能周围的人也会放松。既然是一位学医的朋友，我觉得其实医生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有的时候是那种人际关系的紧张，但是如果你能自己放松一些，可能周围的人都会跟着放松下来。 对，而且你在纸条里说的这些话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当场说，那个气氛可能瞬间就能缓解下来。就比如说，哎呀，我其实是想在你们来之前就毁灭证据的，无奈这个证据实在是太烫了，所以你们容我在你们面前慢慢的去毁灭。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很多的处理方法，最关键的不在于你到底是不是选了最好的一个啊，关键是在于你当时能不能够放轻松，没多大点事儿，是不是？任何一种方法其实都无害，但是你却选择了烫着你自己啊。我觉得在以后这样的事儿肯定是不会再次发生了你会至少下次会买牛肉凉面的，对不对？好了，这里是解忧书房，过一会儿是我们的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Woke up and wished that I was dead. There's an aching in my head. I lay motionless in bed. I thought of you. And where'd you go? Let the world spin madly on. Everything that I said I'd do, how I'd make the world brand new, or take the time for you. Well, I just got lost, I slept right through the dawn. Let the world spin madly on.I let the days go by. I always say goodbye. I watch the stars from my windowsill. When the whole world is moving, I'm standing still. Woke up and wished that I was dead. There's an aching in my head. I lay motionless in bed. The night is here. The day is gone. Let the world spin madly on. I thought of you. And where'd you go? Let the world spin madly on. 欢迎继续收听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在今天的好书慢读中，为您分享《三杯茶》，作者美国格雷格·摩顿森、大卫·奥利弗·瑞林，由黄玉华翻译，严东东校译，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有时候英文流利的帆会突然醒来，吐出一串含混不清的法文。在极度困难的路段，出于登山者的自我保护本能，帆会突然惊醒似的把保护装备扣进绳索，然后又瘫倒，陷入昏迷状态。摩顿森回忆道。摩顿森和达斯尼出发72个小时后，他们成功护送帆撤回了前进营地。达斯尼用无线电呼叫山下的加拿大登山队，再由他们把讯息转至巴基斯坦军中，请求派拉玛高山直升机进行救援。这在当时应该是史上最高的高山救援尝试。但由于天气恶劣，风力过强，军方要求他们将帆恩送到更低的地方。下命令很简单，然而让四个已经筋疲力竭的队友把人送下山，却是要命的困难。把帆恩绑进睡袋后，队友们穿过艰难崎岖的沙维亚冰川护送他下山。整整6个小时，四个人只能用咕弄含混的语言沟通。我们真的累坏了，这远远超出体能的极限。有时候我们甚至得爬。达斯尼回忆道。终于一行人拖着帆恩撤回了大本营。大本营的所有队员都走了几百米出来迎接我们，给我们英雄般的欢迎。达斯尼说，巴基斯坦军用直升机把帆恩送下山后，加拿大队做了一顿大餐，大家都在庆祝。但摩顿森和我来不及享用，甚至来不及上厕所，就一头栽进睡袋，像死人一样。整整2天，摩顿森和达斯尼的意识在睡梦和清醒间来回漂浮。风吹过他们的帐篷，带来金属炊具板互相碰撞的叮当怪响。炊具板一共有48块，每块上都刻着一位在乔格里峰不幸遇难的登山者的名字，穿成一串的炊具板挂在亚特吉尔奇纪念碑上，而纪念碑是为了悼念1953年丧生的一位美国登山队员。醒来后，两人看到普瑞特和马祖尔留下的字条，说他们决定返回前进营地，并邀请摩顿森和达斯尼在体力恢复后一起攻顶。但恢复对摩顿森和达斯尼来说根本是奢望，补给任务紧接着救援行动早已将他们所有力气消耗殆尽。终于走出帐篷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连走路都困难。帆恩活了下来，但是代价很高。这趟艰辛的旅程让他失去了所有的脚趾。救援行动也让摩顿森和达斯尼付出了无法登顶的代价，这本是他们千辛万苦渴望达成的目标。普瑞特和马祖尔在1个星期后向世界宣布他们登顶的消息，荣归祖国。但金属板上刻的名字却增加了。那一季16位成功登顶的登山者当中，有4位在下撤过程中不幸丧生。 莫顿森很担心自己的名字也被刻在上面，达斯尼也一样，因此他们决定一起徒步跋涉，重回文明世界。在山中迷路勾起了对之前救援过程种种艰辛的回忆。格瑞格·莫顿森在日出前独自蜷缩在薄羊毛毯内，努力想换个舒服一点的姿势，碍于身长他没办法平躺下来，否则就会被酷寒的冷风吹到头。在乔格里峰的日子，他掉了十几公斤体重，没有垫子，不管怎么躺，骨头都会压到身躯下的冰冷岩石。一夜辗转反侧，在半睡半醒和冰川深处发出的隆隆声中，他原谅了自己的失败，没能达成纪念克里斯塔的目标。何况这只是肉体的失败，而不是精神的失败，毕竟每个人都有生理极限。他生平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极限。莫顿森睁开眼睛，清晨如此平静，他却感觉异常窒息。他艰难地尝试着，终于把双手从紧裹的毛毯中解放出来，然后奋力举过头顶。他的头躺在一块光滑的岩板上，口鼻被一层冰封住了。莫顿森把冰层掰开，深深地舒服地吸了第一口气，坐起来开始傻笑。睡得太久，醒来后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他伸了个懒腰，驱赶着浑身的僵硬和麻木，一边环顾周围的环境。群峰色彩纷呈，像是染了糖果的颜色，触目所及皆是绯红、浓紫和嫩蓝。太阳还没有升起，碧空如洗，云淡风轻。随着血液开始正常循环，他慢慢回想起目前的处境，虽然还不清楚方向，虽然还是一个人，但莫顿森不再担心。清晨让一切变得不同。一只在巴托洛冰川上空觅食的大老鹰满怀期待地盘旋着，黑色巨翅在糖果色的山峰上刷出一抹暗影。莫顿森努力用冻僵的手把毯子塞进小背包，又试着拧开水壶，却怎么都拧不动。他只好仔细收好水壶，提醒自己等手一恢复过来就喝水。大老鹰一见莫顿森还会动，便振翼顺冰川而下，去找其他的食物当早餐了。或许是多少睡了一点的关系，莫顿森觉得自己神清气爽了许多。回头望着一路走下来的河谷，他想只要沿原路往回走几个小时，就能找到正确的下山路线。莫顿森起身往北走，在砾石上蹒跚前行，遇到极窄的裂缝才拖着依旧僵麻的双腿跳过去。对这样的进度他已经很满意了。和着攀爬的节奏，一首儿歌浮现于脑海，那是他小时候边走边哼唱的歌。他用斯瓦西里语唱起来：耶苏尼瑞飞奇扬古阿卡耶明宾古尼。斯瓦西里语是他在非洲时每个星期天做礼拜用的语言。那时从教堂里可以远远望见乞力马扎罗雪峰。这首连做梦时都会哼唱的老歌让他忽略了此番情境的怪异。一个在巴基斯坦迷路的美国人用非洲的斯瓦西里语唱着德国的圣歌，而且是在砾石和蓝冰遍布，脚步带起的碎石会在冰缝里下落好几秒才掉入冰下暗河的地方。这首歌 带来了令人怀念的温暖，就像一座灯塔屹立在记忆中曾被他称作家的地方，指引他前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J'ai décidé de me faire du bien, de me faire couler un bain. Des